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要求朴槿惠逆贼早日下台第十五次泛国民行动11号在南朝鲜全境一起展开。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，有80万6000多名各阶层群众拿着烛火拥到街道参加了斗争。